狂欢，星光仍璀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是两首钢琴协奏曲，全部都是来自于李斯特，演奏者呢也是很多人心中完美型的钢琴家，他就是齐默尔曼。在他的演绎里呢，其实作品的每一个音所有的细节，作曲家的意图都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之后才演奏出来，他就是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就是他的演奏，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听到的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其实也是在我们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是由指挥家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和钢琴家吉姆尔曼他们来合作的。像李斯特的作品，有人说他是以那种令人炫目的演奏、即兴式的创作，还有自由而夸张的浪漫主义风格独具魅力。他的创作把钢琴的技巧发挥到极限，李斯特也是被人们称为钢琴之王，也实在不为过。那由吉姆尔曼来演奏钢琴，小泽征尔指挥，吉姆尔曼的表现也是极其的轻刚矫健，富于古典气质。钢琴和指挥的合作，把李斯特那种色彩鲜明、对比强烈所造成的这样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小泽征尔又是忘我的投入，激发出炙热之情，和吉姆尔曼的化千金之力也是相互辉映吧，让我们觉得他不可能再被演奏成其他的样子。当然，这可能就是伟大演奏的特性。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而耳边所聆听的也是非常浪漫的，也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的第二乐章。 斯特的钢琴协奏曲。那在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和下半时段会分别把它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送到大家的耳边。那像这样的版本呢，是来自于钢琴家齐默尔曼，还有就是指挥家小泽征尔，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其实对于齐默尔曼呢，大家对于他的了解呢，就是有很多人会记得他对他人录像还有摄影照相的这样的厌恶，可能古典乐迷几乎无人不知。2003年的时候，他在意大利的某地演出，就是被当地的听众录音发现之后呢，宣布永远不会到这个地方再演出了。2010年2月22日，伦敦的肖邦年纪念演出的时候，他也发现了有听众录音，当即停下，要求听众停止。那警察呢，在这位听众的录音设备里也发现了很多古典名家，比如像基辛的录音。那看来伦敦呢，果然是非官方录音的高发地。2013年在罗尔的音乐节上呢，齐默尔曼又发现了有听众在拍照录音，他立即停下并且退场表示抗议。所以在他的演奏生涯当中，这样的一位特别著名的钢琴家，但是他留下的录音，就是他所有的录音却并不太多，都是屈指可数的。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在1988年发行的录音。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是齐默尔曼还有小泽征尔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他们合作的这版录音，是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的。那所听到的音乐呢，也都是来自李斯特，由他的第一还有第二钢琴协奏曲。 耳边听到的是李斯特他的死之舞，像这样的一部为钢琴还有乐队所做的作品呢，在1838年的时候写完，然后呢应该说是那个时候开始写吧，之后呢又做了几次的修改，一直到1859年的时候才做了最后一次的修改。这首曲子也是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据说他也是在比萨的一个寺院的墓地里面看到了一幅壁画，是奥卡纳他的死的胜利所得到的灵感。那有人说听到李斯特的死之舞才知道李斯特的钢琴有多么的伟大，是的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来聆听到的就是吉姆尔曼他的演奏的时候，是不是也真的是被他的演奏所折服了呢？李斯特死之舞在这里面流露出的能量还有气质，我们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聆听他和小泽征尔还有波士顿交响乐团共同来合作的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我是王卓，一会儿再回来。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我猜像这样的段落已经出现在大家耳边的时候，大家不得不说，钢琴在李斯特的手中真正是有着交响乐队的作用的。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李斯特他的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当然呢，演奏呢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钢琴大师吉姆尔曼，还有指挥家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他们来合作的版本。像李斯特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在1857年的时候首演的，当时呢是由李斯特来指挥，并不是他自己来演奏，是由他的弟子布隆沙特来担任钢琴。这首在1839年就做完的作品呢，是隔了很久才进行了首演。那钢琴之王李斯特他的两首钢琴协奏曲，第一号我们在上半时段所听到的是华丽的辉煌的，而第二号是抒情而富有诗意的狂想曲型的。所以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了狂想音乐家。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已经在您的耳边了。 然今天您听到的是齐默尔曼他的录音，但是呢，很多朋友对于他的介绍还是需要让我来告诉大家的。比如说，他是波兰的钢琴家，从小学习钢琴，像这样的我们在电脑上就可以、网络上就可以查到的，还是在这里跟大家再多啰嗦一句：17岁的时候还在上学，然后呢就获得了贝多芬的国际钢琴比赛一等奖；8岁的时候获得波兰的普鲁科夫耶夫钢琴比赛一等奖；19岁获得第9届肖邦国际比赛第一名，并且囊括了波兰舞曲、马祖考舞曲的演奏优秀奖。他也是享誉英国、比利时、荷兰、维也纳、罗马、哥本哈根等地吧。那他的演奏曲目呢，很多人都特别特别幸福的是他来演奏的肖邦，不过今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他来演奏的李斯特。当然了，在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李斯特的第2钢琴协奏曲。那时间不多了，可能我们也就在这一乐章当中告一段落了。永恒的魅力，明天会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 管他的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